人美如玉，雪水甜如蜜，洁白的哈达献给你，欢乐你牵手下，幸福伴着你，心中的歌爱唱给你，一片真情意。水甜如蜜，洁白的哈达献给你，欢乐的牵手下，幸福伴着你，心中的歌爱唱给你，一片真情意。 Come on.